好啦，翻嚟第三节星期二得到。嗱，咁啊，依节咧，我哋咧会要比较 经济环节， 系啊，要比较严肃，要比较严肃少少。 其实都算系经济环节。 嗱，因为咧系咧，又系经济，又系民生。因为咧，老实讲啊，我觉得做网台一定要有少少社会责任，唔能够咧系呃人。即系咧，我哋奉行一个讲真话，就系因为市场上太多人讲大话。嗱，好明显。我哋咧，点解我哋做呢个节目咧？啲人话：，唉，你除咗你唔讲芒果佬冇嘢讲，梗系唔系啦。你见我哋唔讲芒果佬大捻把节目都全部都过万噶啦，万几两万人听噶啦。我哋讲经济又得，系嘛？讲民生又得，讲股票又得， 讲大陆嘢又得， 讲大陆又得，讲外国都得， 医学都得， 系吧？医学连临病白族都讲得咁清楚， 系啦。 老实讲，系咩话题都讲得。不过因为咧，芒果佬啊或者鸠达呢啲咧，我哋比较熟悉。所以我哋讲得比较深入， 哦，系有公共性， 系啦，我哋都系拣啲有公共性嘅嚟讲噶嘛，系咪先？你如果一般冇乜公共性嗰啲话，系即系正式地盘都话斋，话烂字嘅閪无冧啊，系咪？ 系啦，冇错。 咁啊，芒果生芒果啦， 唔系咯？嗱，咁啊，芒果佬咧，嗱，最近咧佢喺节目嗰度咧咆哮就话咧，啊，你个郑宇石冚家产啊，点样点样？身为大学教授啊，又喺度讲佢坏话，点点样？其实芒果佬好偏听。点解呢？因为郑宇石冇讲佢嗰啲是非嘅，系咪？连包括隔篱工党嗰个女人都冇讲佢是非嘅，系咪？问题就系佢哋唔识边个嗰啲二打六同佢讲嘢，系咪？话讲佢是非嗰个佢唔捻识噶嘛？ 真系好捻惨嘅！屌你老母做咗几年节目，屌你老母日日咬住芒果佬唔放，竟然人哋连你个名都唔知道， 仲有成日扮芒果，挤高自己把声八度， 喺度扮芒果佬， 但系扮极都唔似嘅。 唔系似唔似唔紧要，问题就系咧，正常如果人哋知道佢嘅话咧，会有啲觉得咧，哇，仇人见面费外眼明，系咪？即系你喺街度见到一个人，哇，成个梁振英咁样，你梗系好似想追捻住佢打揼柒佢噶啦。 系啊， 你见到佢一啲感觉都冇，即系正如咧，我见你喺街边见到两只曱甴，喂，1.93啊，大肥，你会唔会真系踩佢？会啊嘛，你对佢冇感觉噶嘛，所以咧，芒果佬系好偏听嘅，即系佢闹错，我觉得佢闹错呢个。 系啊，其实即系我好同情郑宇石，一个堂堂一个教授啊，行出嚟啊，人模人样，竟然落得 如此下场。 系啦，俾人哋咁样搞法。 芒果佬咧，其实仲有一单偏听嘅嘢咧，我要再讲一次，我要讲多一单嘢，出面冇人讲过，到而家咧， 系 有一个人食咗死猫，嗰个叫姜，叫做 Penny 姜。 哦， 就长毛个助理姜灵章，因为咧旧年芒果佬败选咧，曾经有个二打六吹鸡咧，就话去围剿芒果佬嗰个丽国村办事处， 系 就最后咧就好似五六个人出席吓，咁、啊、当然都系失败收场啦，俾人轰翻转头啦。咁佢见到一个咧长头发嘅男人六尺高咧，佢就话嗰个系长毛个助理姜灵章，其实嗰个系我哋识得嘅一个朋友嚟嘅。 哦， 吓、啊。嗰、那個個名我唔方便講啦，但係咧我哋網友經常都最近就少咗好多少咗見面啦，因為佢唔個樣造型似，但係嗰個好瘦嘅，去圍佢嗰個係好瘦嘅。 姜靈章比 姜靈章好大隻好肥嘅，六尺高，我諗有六尺高啦，但係我諗有200磅以上㗎啦，好。 Penny 姜好大隻嘅， 好大隻㗎嘛， 姜好大隻 嘅。兩個係唔同嘅人嚟嘅，嗰、那個瘦到咧，嗰、那個最多103磅嘅啫，嗰、那個六尺高係大最多103磅嘅。 哇，減肥減 但係咧，唔係因為芒果都唔知嘛，聽人講，誒、哎、嗰、那個長頭髮嗰、那個六尺高，咪長毛助理咯。佢講緊到而家講緊咗年幾，但係咧呢、這個從來都係一個誤會嚟嘅，佢好偏聽啊嘛，佢都唔知。 據話當時 Penny 姜係仲坐緊監嘅， 佢總之嗰個我都知係邊個嚟啦，我都費事講嗰個人名出嚟。 根本冇可能喺嗰度出現嘅喎。 嚇、啊！ 喂，同埋可能咧，即係呢單嘢咧，芒果佬其實芒果佬啲手下咧都唔識嗰條友係乜水嘅喎，即係 唔識㗎。 喂，芒果佬有人講緊你喎，嗰集節目邊個講啊？郑宇石咯，佢仲有边个？郑宇石啦， 唔系呢单已经唔算，呢单已经唔算啦。佢咧，佢记忆咧就喺度讲话花生台边度开拖，成日喺度讲啲咩，讲啲咩冬菜啊，仲上咗嚟花生台啊。 唉，咁啊，老实讲，我又冇通知佢吓，呢样嘢我唔啱。 一讲佢一讲花生台乜乜乜乜台啊，嗰个咩通呢菜啊，一讲花生台佢通呢菜噶啦，佢仲记住，佢要。 系咁，我冇通知佢啫，我下次系 send 个 WhatsApp 俾佢，我有佢电话噶， 系啦， 我可以 WhatsApp 佢噶。 啊，不过通呢菜你真系唔啱，边个喺你下低都屌做下巴，即系等于隐形冇出现过。系啊，你睇有啲人屌同你拍档做几年，跟住再拍人都系冇出现过。啊，甚至真系为人，人哋都冒牌姜明章，啊，都曾经话佢嗰个，而嗰个人都系冇出现过。 我仲见到嗰人咧，唔知摆翻喺嗰个咩咩创意书院啊，芒果佬行入去嗰个论坛嘅时候咧，佢哋唔知道嗌晒，唔知点样芒果佬点点点嘅，芒果佬都费事望你啊，跟住话对芒果佬好惊噶， 唔系冇啊。其实芒果佬咧好偏听嘅，佢因为身边嘅人话俾佢知咧，咁佢就信咗嗰样嘢，佢唔会去求真嘅，所以咧呢单嘢佢就话咗系长毛个助理咧，佢认定就系、是、其实唔关真系唔关长毛个助理事，因为嗰条友好唔好开佢名？佢而家用嗰个都系假名嚟嘅。咁但系咧，即系好唔好讲咧？我都唔知道好唔好讲啦。 梗系唔好讲啦， 费事啦。 一老美男，我讲翻俾芒果佬听噶啦，系咪？ 系啊，总之佢误会咗，总之误会咗。吓咁啊，跟住咧，佢又误会郑宇石讲佢坏话，系人哋谦谦君子，不过只系受，即系俾人扇嘅啫，系咪？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噶嘛。 冇办法。 而家啲网台歪风啊，全部变晒传销。啊，陪住变晒成咁，点搞咧？ 唔系嗱，老实讲咧，因为咧，我哋都要正视翻呢个问题嘅。我之前节目都有讲过啦，因为咧而家政治题冇咗啊。以往嘅网台咧，基本上咧都系好似社民连咁啊，摊大十蚊问人攞钱噶嘛，系嘛？咁啊要求人哋或者好似热狗咁啦，因为佢要求人哋货金啊捐钱。咁社民连正当啲，因为佢攞啲钱我嚟打官司吓、啊。但系咧而家嘅网台。不过政治议题冇咗咧，咁你要谂办法搵啲裁员嘅，系咪？咁啊有啲网台谂啲叫鸡团啦，咁啊有啲咧就话去买马来西亚楼啦，啊买埋骨灰庵啦，或者主持出嚟做传销。当然，其实网台从来都有啲老千股庄家咧俾佢派货嘅，好多啦，大家都唔使即系唔使我讲，你哋都知噶啦。如果到而家都以为佢系好人嘅话咧，咁啊当然你都系抵俾人呃噶啦啲钱。 睇你点样睇啊？万几个 like 跌到翻千零人就知啦。啊！费事开名讲啦。 啊，唔系，即系好多人咧，系我哋都讲，老实讲啊，我哋咧啲钱你冇俾人呃到，又唔会俾我嘅。但系我哋嘅责任咧，系提醒一啲人咧，就唔好俾人呃嘅。 所以咧，我而家亦都咁讲啦，嗰啲所谓哎呀本土派，几十岁人扮本土派嗰啲正仆街，佢就话啲大陆人想走落嚟。抢奶粉、抢床位、抢屋，跟住佢哋咧就叫你咧就去马来西亚咧就抢人啲楼， 或者日本， 系啊，或者日本啊，跟住咧就去澳门。嗱，我啱啱啦，介绍个新网台俾大家，嗰叫方丈广场，其实就澳门本土派、澳门本土人讲嘅网台，虽然就非常之少人听。啊，甚至咧，啱啱出嗰集到而家为止咧，出咗几个钟就得一个人听啫。但系佢个标题写住“桂枝仔”， 就系你呢个 网台联合台商，唔系桂枝仔网台联合台湾商人炒高澳门骨灰庵位，大发死人财，中港台外地人炒庵位牟利，却要澳门人付出代价。我话你哋自己于心何忍啦、啊？你哋号称本土派啊，如何如何蝗虫？你而家俾澳门人话我哋，你哋系蝗虫。 蝗虫喺边度？我哋 香港王嗰一路讲咗咧，不嬲都系香港王噶，王杨达嗰啲咪香港王咯。 哦， 陈秀慧呢啲咪港王咯。 系啦， 巴令唔系港王啊？ 系啦， 系咪啊？喂，郑松泰成个热血公民都系香港王， 系 咪先？ 但 系你冇改错噶喎，佢叫蝗虫白啊嘛， 皇上皇后咪就咁嚟咯。 系啊， 重置边个王啊？ 喂，你谂下啦，你如果系本土派，坦白讲啊，九成九入唔到澳门境，你叫人喺度买骨灰庵，又去唔捻到办手续，你咪即系滚鸠人。 哇，嗰个唔系皇上皇后，嗰、那个系 本土派嘛， 都号称年老比较年长嘅本土派。 喂，本土派一样 低贱频道， 一样啊，本土派嘛。喂，你本土派，你系介绍人去澳门买龛位，澳门都入唔捻到境啦，买乜你龛位啫，系咪先？ 都唔系，到时咧 俾你去到，跟住俾你买咗，跟住你去唔到拜咋？ 系咯，咪网上拜咯，以后 系啦，屌装香咯，屌横掂建国都系网上噶咯， 系啊，或者你请去当地嘅澳门代理帮你装香。 老实讲啦，我其实咧从来都反对骨灰庵呢个产物嘅， 系 任何地方骨灰庵我都反对。嗯、人死咗咧就捐晒啲器官俾人就算够数，就火化，骨灰就撒落大海或者攞种花。系咪？千祈唔好谂住咧，搵个呃，搵个硬装起佢，跟住咧后人就会有福啊，有呃鸠人嘅。喂，你搵个一米一尺乘一尺嘅木箱，系咪装住呢个骨灰庵？咁样你装个香落去就有法力，就会保佑你发达噶啦咩？喂，悭翻啲啦。 唔系，慎终追远都唔应该。 冇用噶，一啲意思都冇噶骨灰庵。 好话咩？即系爹哋表兄弟啦，一代表，两代庙，三代行街嘴庙庙，两三代之后都唔知点啦，系咪先？我今日我仲拜我老豆，我个仔都唔担保拜我老豆啦。 喂，可唔可以到时攞翻个骨灰出嚟，再攞翻个庵位去放噶？ 屌，系啊，会唔会唔系放咩？都会危楼噶嘛？到时逼迁埋， 其实可以。不过咧，我觉得咧，中国人真系好捻蠢啊！呢样嘢，喂，你骨灰庵嘅嘢根本就系一个可有可无嘅嘢。你买嚟做乜撚嘢？攞几廿万出嚟买个骨灰系嘛？你摆上去，边撚觉得闲嚟拜啊？呢啲嘢有心咪算数咯，系嘛？喂，我觉得真系噶，系骨灰系最揾笨柒嘅，其他人我都唔敢讲。我系极力反对人哋系买骨灰庵或者使用，你送俾我我都唔撚要。我话唔系， 我早几年咧，我已经同我仔同我老婆讲，嗱，我大我老婆好多，我已经问啦，喂，如果我挂嘅水葬又好， 系啊，沈落骨灰，我外公喺印尼死嘅，我哋去印尼都系租一架船，跟住喺个湖嗰度咧就沈落海，啊海嚟嘅唔系湖嚟嘅，海嚟嘅，喺个海度沈出去嘅啫。喂，呢啲咪叫做正常咯？你人死咗，留翻啲嘢有咩用啊？即系我发觉咧，呢样嘢咧，好，即系点解有事？哇！嗰啲中国人话要死有全尸，喂，你点保证你会死有全尸啊？讲呢啲说话系咪啊？你有冇睇死神来了啊？突然间飞五支钢跳出嚟，你啲嘢就散够晒噶啦， 唔使你搭飞机空难 但 得啦。 骨灰庵归骨灰庵，呢个系赚钱嘅途径啊嘛。 咪系咯，喂， 传销嘅途径。 呢啲真系发死人财啊！我系极力反对人哋投资买卖使用呢个骨灰庵。 所以而家嘅网台生嘅就氹你走去第二度买啲咁嘅啊所谓嘅 日本楼啊、 日本楼啊、马来西亚楼，死嘅就买啲啊，即系咧仲未攞到牌嘅骨灰庵，又即使攞到牌嘅骨灰庵，仲要喺澳门， 系 啊，仲要唔知过唔过到去， 系啦，自己都未必过到去，就叫人哋，如果佢过到去，佢都叻啊，所谓本土派过到去系咪先？ 系， 我哋曾经都有人屌你老尾， 我都入唔到啦， 系啊，终于出入唔到，所以佢唔系想戒到噶，因为佢。入唔到身， 系 咯， 屌你乜个关贤明，我谂住几时走啊？赢捻咗咪走咯，我问几时走，系咪先黐捻？ 屌你乜阿东呢张成日都话，屌你本真系推两手，屌你老母都推条捻，你都入唔到， 系啊，都唔俾我去， 想买对子都唔得啦， 系咯，都唔俾，系嘛？所以咧，嗱，呢几样嘢，老实讲啊，我哋系从嗰个现实角度话俾你知，你如果香港。冇能力买楼呢，海外买楼呢係比香港买楼更加高个一个层次。点解呢？你真係嗰啲闲钱嚟，你冇諗住嗰啲钱会帮你发达啦。你係当冇咗嘅，呢个第一点。第二点，你去亲身去睇，如果唔系呢，你係俾人搵笨柒。因为呢，你唔熟悉嘅地方呢，人哋一定要呃够你啊，呢、這个都好嘢嚟㗎。因为呢同九龙塘一样啊，边度啊，大围咋嘛，九龙塘一脉相连。咁你就以为九龙塘，哇，九龙塘好嘢嚟喎，食成几千万喎，我而家一千万买到啊，咪抵。其实就俾人揾咗笨柒，就买咗大围。 所以而家做网台真系嘅，一系督数啦，一系做假啦，一系做传销啦，一系氹人揾笨柒啦，全部做晒。 而家咧叫做咧，佢话有啲人就话我唔系做传销啊，我系做直销啊。嗱，啱啱拘捕咗叫梁碧斯， 系啦， 佢都声称做直销嘅， 都拘捕啊。 啊，梁碧斯都话直销啦， 喺大陆系咪？ 喺大陆所有传销都话叫自己做直销噶啦。 唔怪得知阿 Q 仔唔翻大陆咯。就危险， 长 Q 直进唔到入大陆啊！ 嗱，我哋咧就唔系赞自己嘅，就好似我哋今个月、上个月咧话做唔到60万 view 咧，我哋真系唔达标，系咪攞唔到广告？咁我哋咪真系唔够60万 view 咯？我哋唔督数， 唔系啊！ 我哋 唔做传销。 佢摊出嚟俾人睇噶嘛？你督都冇得督噶。嘿，我上年啊有百几万 view 啊！上年你话咧，屌你个台都未成熟系嘛？咁你话俾人听，哎呀我好好生意啊，我好多人睇噶，我八十亿人 online 添啊！屌你讲嘅呢啲嘢咩意思啫？ 系啦，万人台我哋冇啦啊！即系我哋即系老老实实系咁多就咁多，所以加灿生讲句说话真系咪加灿生讲？即系咧，我哋呢个台咧最紧要系讲真话。 系。 吓、啊， 讲真话咧，讲真咧，好多时候啲人观众一定唔啱听嘅，因为你讲嗰啲嘢咧，佢喺传统嘅认知，佢你触及到佢底线啊嘛，唔系、哦，你讲民协，哇民协，好似系民主派嚟，你讲民协唔啱，你即系唔系民主派啦？喂，香港唯一嘅民主报纸叫《苹果日报》，你喺度批评肥佬黎，你咪即系共产党？喂，佢哋全部都系嗰种二元思维、二元对立。老实讲啦，呢个系肥佬黎责任嚟噶。 系咯， 你教育咗二十几年香港人，原来香港人去到而家仲系咁鸠蠢嘅人存在，呢个系其实系一个。即系肥佬黎嘅失败嚟嘅，佢应该切腹攞啲肠出嚟炸大肠俾人食。 因为肥佬黎你扮苹果，你反共啫，唔代表你其他嘢系做得啱噶嘛。你做假新闻就系假新闻，两件事系咪先？ 哦，咁系啦。 吓、啊，何况你所谓反共嘅报纸，我日日都买一份，每一次嘅一周刊我都买，系因为我唔想你执笠，即系亦都应该有你嘅坚持。但系陶杰、高慧贤，尤其高慧贤，我成日开节目屌柒佢嘅。屌你老尾，咁呢啲系咪真系？屌你老尾，成日蝗虫乜乜乜乜乜乜，佢呢啲系唔系法西斯先？ 嗱，即系咧，如果你系以立场计咧，喂，苹果日报系咪应该所有苹果日报嘅决策你都支持咧？咁佢而家搞外判剥削啲人工人，系咪应该支持咧？ 所以李卓人一样为佢， 系啊， 系啊，因为李卓人都觉得你外判，屌你老尾，你唔啱，我咪为你啦，我收你科金系一件事啊。 嗰个嗰啲唔系科金嚟嘅，嗰啲捐献。 捐献啊嘛， 佢咧个讲法咧系冇先决条件嘅捐献，所以而家带佢围嘅咧系正常嘅， 系咪啊？即系两件事，你啱就啱，错就错。呢件事讲一单还一单啊！我哋啲芒果佬教出嚟啊，最明白呢句说话。 一件还一件， 一件还一件，系啦。啊，你讲呢啲又冇意思嘅。喂，大佬，即系佢反共就啱晒，即系等于而家啲人啫嘛。佢爱国，跟住佢打你，系咪爱国大晒先？系咪先？爱国打人就得啊？系咪啊？ 就即系我话啦，啲人 佢反共啊，做乜捻嘢？ 去日本餐厅放题，食捻完之后咧，就攞起个旗打到日本军国主义， 神埋单， 外国无罪，放题有理吓、啊，拒绝埋单噶。咁啊跟住咧，中国经理出嚟掌掴，我外国你拉我啦，系咪可以咁啊？ 系咪啊？ 一捻样， 唔系，但系你 唔系啊？你讲嗰啲人一捻样啊？ 最近呢个法庭， 外国贼同民主狗一捻样啊？系咪先啊？ 喂，最近喺法庭都咁讲喎。外国做咩？外国有咩？我反港独有咩问题啊？反港独打佢有咩问题啊？系咁噶喎，而家啲友 系啊， 系啊，咁咪而家咪话我哋嗰啲咪一样啦？ 唔系，而家黄总呢只箧有咩问题啊？ 系两件事嚟嘅，总唔知你系反共大埔，咁我咪话你反共大埔咯。你而家本身培植咗呢个陶杰同埋呢个高慧贤系法西斯，咪法西斯，我唔会话古德明噶， 哦系、啊， 系咪先？我最中意睇古德明噶啦，睇咗拎衫。咁你我唔会话估得明喎，一件还一件啊嘛，系嗰件事咪讲嗰件事咯，系咪啊？ 唔系好好笑嘅，一单嘢咧系发生喺占中嗰阵时嘅，两帮人喺度初初起国嘅移动，冇做到最后，屌你原来系自己有嚟嘅，跟住佢你个仆街，你出嚟占中，跟住佢话冚家铲，你老母你又占中啦，我几时占中啊？两个打起上嚟，后屘发觉原来系自己有，哎呀，我哋原来自己人嚟嘅，喂，好捻多呢啲嘢，下次咧嗱，我话讲对付蓝丝咧，掉翻转头支捻住佢，冚家铲你出嚟占中，屌你老母，打捻咗佢一齐先，跟住打错人啦，唔好意思，真系，我以为你啲港独閪啊，屌你老尾，真系唔好意思啊，真系，唉，我决定要插自己一刀，佢亦都唔舍得叫你插自己一刀啊，系嘛，打捻完就可以冇事噶啦，话俾听啦，啊，下次咧，以后大家不妨试下咁做，吓、啊，刮完佢之后就指住佢啊，你空格占中，吓、 啊，所以 咁就冇事噶啦，差佬都唔敢干涉你噶， 啊，所以而家啲网台歪风，啊，就叫人哋你嚟买股票，跟住又出货，号称卖三千几蚊本书，啊，跟住。签名做义工啊啊出货累死人万几拉又屌你老咩得翻千零人得翻几百跟住又卖骨灰庵跟住号称本土派就即系屌剥夺呢个澳门嘅资源马来西亚嘅资源跟住我卖广告你去日本啦我所以咪话咯真系。 揾个有正气啲嘅台，我哋都算系咁噶啦。啊，虽然啲 view 数麻麻地，但起码我哋真系讲真话。啊，我成日都俾人闹老千嘅，系嘛？咁我老千，咁你话我呃咗你咩？你讲啦。 唔系、啊，啲人话你卖四小宝、啊， 卖四小宝啫。咁我都话啦，我卖嘅嘢好简单啦、啊，屈臣氏有卖。呢、這个曼宁有卖，咁啊齐齐嚟告我啦，咁啊我就屌齐齐咪跟埋屈臣氏同曼宁啦，系咪啊？因为我卖嘅嘢本身就系佢哋都有卖，只不过我哋将佢四种嘅元素变成一种啫，即系原来四种元素变成一种就系老千，佢独立卖四样嘢俾你，你翻去食就唔系老千，嗰啲就系大生意系咪？系嘛？ 咁啊，我呢个我都冇办法解答嘅。咁总之系，总之你老千系老千啦，系。不过你讲真咧，其实我一路都讲啊，老千唔紧要，唔好害死人。嗱，介绍人哋去买股票咧，唔死得人嘅。即系老实讲，呢个世界咧太多老千，我哋都冇办法叫你每一个都提防。其实真系唔好害死人就得噶啦。只要你唔好叫人哋移民去大马。喂，讲真，呢个地方系会害死人嘅。你喺嗰度，你去到嗰度揾唔到食。如果你 佢退休嘛， 唔系啊！你如果单纯移民咧，唔系单纯系买投资，边度都冇所谓嘅。你喀布尔都得嘅投资，喺巴基斯坦买楼都得噶。买捻完你唔去啫嘛，你当掉咗落咸水海啫嘛。问题系你唔好去嗰度长住，因为嗰啲地方系随时有机会咧就危及到你生命安全噶嘛。 系嘛？你唔去你泰国，我都唔会话你咩嘅，因为泰国始终佛教国家， 系啊，吓 叫做微笑之国， 系啊，即系大家咧个即系互相沟通嘅能力系高嘅、嗯。第二，亦都多华人喺度。 唔系你印尼都唔鼓励你去印尼噶、啊。喂，菲律宾、印尼，当然啦，马来西亚好少少，系好过印尼、菲律宾呢个真嘅。但系你 印尼有 track record 噶， 印尼梗系扑街啦。喂，大马排华都死好多人噶，都系最残酷噶。 吓、啊，你又 即系回教国家，都出事。 因为回教国家嘛， 所以尤其是早年系好出事嘅。 系啊，排华系好凶残嗰啲， 铺头打爆你真系。 即系嗰啲毛统咧，系即系佢当你中国人咧，系一种敌人嚟嘅。所以你去你有乜理由？即系我哋都有马拉嘅驻马拉代表，佢都话啦，喂，佢都叫你唔好去移民去嗰啲地方噶。佢自己当地人，咁佢喺嗰度出世冇得讲啦，系咪先？ 哦，佢可能有目的嘅。 其实 佢又即系你费事你嚟抢夺我的资源啊嘛，系咪啊？佢都系半岛派可能。 唔好嚟炒贵我啲楼。 系啊，冇炒贵我啲楼啊！ 放心啦， 冇钱买， 点炒都唔贵啲楼，唉、哎，都冇人要，系咪一路？ 唔系佢可能望你帮手炒下。 咩望你帮手炒下啫？咁啊系啊，根据呢、這个马来东方日报同埋呢个星洲日报所讲啊，净系呢个槟城同埋呢个柔佛州啊下呢、這个楼价上个月上年下跌咗7%， 唔好少啫 吓，未算，但 仲有货币 吓买。但系喺吉隆坡同埋呢个槟城呢两笪地方，一共有12000个单位系要拍卖嘅。 哇！咁我真系好 系报纸卖噶啦，唔系我讲，自己去睇下。 喂，冇所谓噶，到时下贱频道啲话，哇，入货好时机啊，一个价低啊，迟啲反弹啊，就唔买。 你讲啦，你讲咗啦， 即系骨灰金位。 上次我代你讲咗啦，系咪啊？下跌十年啊，经济下滑，屌你老母入货好时机，屌你老母日本你唔买，啊委内瑞拉你唔买，委内瑞拉白讲啦。 皇上一叫人买紧， 系啊， 日本 买日本啫，津巴布韦 咪叫人买紧日本， 津巴布韦货币创历史新低咧， 系啊， 津巴布韦冇咗货币啦，唔好意思， 我系而家用咗美元， 系啊。冇咗啦， 系啊，咁你话啦，你唔买系嘛？喂，会反弹噶嘛？咁你唔去买系嘛？讲呢啲又冇意思。 大把股啊，跌喺到0.1仙啦，有冇得反弹啦？喂，一仙唔系最低噶，佢系十合一噶，大佬。再跌到落一仙啊！ 再尽啲买末日轮，仲劲啊个反弹。 唔系啊，大把股票啊，跌到一仙，跟住十合一啦，系咪先？ 啊，所以而家 所以咧，千祈唔好喂，佢有时好嗰啲说话咧，听落去好似系谂深一层。唔系噶，呢个世界低处未算低噶，平完可以再平。今日就低价就明日高价，呢个世界系嘛？所以咧，你一定要睇翻咧。讲真啦，隔山买牛，其实我哋一向都唔系好主张，因为我哋都有网友喺美国，喂，美国啲楼啊，有联邦政府担保噶啦，我哋都唔敢大力推俾人。系嘛？即系你话，除非唔系，我好熟悉嗰边市场，你咪去买咯。但系你一啲都唔熟悉，你听人讲，千祈唔好。 香港啊，就算喺香港买物业啊，你都要对嗰个区，你都去睇楼先啦，系嘛？哦，我本身住喺北角，有人介绍我去买去天水围买楼，我都要去望下先啦。点知嗰啲咩地方啊？系咪先？咁你何况去到马来西亚买，去新山买啊？新山我有个朋友之前话去旅行经过新山，哇个地方好似万方世界。 我有朋友真系去过，佢啲蚁咧特别大只噶，发得啲近渣嘅话，哇搞一抌死梗嘅， 即系咧唔系话我哋去打烂嚟饭碗， 系 即系有啲嘢咧系唔做得嘅，我哋真系唔做。喂，老实讲啊，你唔。即系唔够钱开饭，都冇理由赚呢啲钱。 嗯， 即系我成日觉得，你有时系应该做嘅，你就去做；唔应该做，喂，你赚呢啲钱真系好阴质咯，系咪先？ 系啊，等饭开嘅，就嚟啊，别计分多少息，我咪借多少俾你咯，系嘛？即系江湖救急嘅嘢。 唔系啊，即系你，尤其是咧，你嗰个骨灰庵咧，其实我好反对做骨灰庵，系好一嚟你啊发死人财，二嚟。一啲用都冇嘢，你只系赚咗中国人一种迷信。当然啦，除非你系站在一个教育角度啦，我要呃鸠晒你所有中国人嘅钱。 我净系想问你一个教育角度啊，你有冇头先我哋所讲嘅人嘅 Facebook 啫？ 啊，好多冇啊，好多都。 好在你冇啫，唔系你俾人清算佢驳你啊嘛。 同埋 最重要你冇啊嘛。 同埋佢哋成日用一种手法就系话咧，吓，同埋佢哋成日用一种销售嘅手法就话。你个哇，个个都打嚟问我贵呀，唔好买咯，嗰啲咁样咧，问啊问啦、啊，唉、哎，有我买俾你啦，唔熟我唔买噶，嗰啲咁咧，即系吊高嚟买啊，引你嚟买噶。 所以我都我惊你危险啊，因为而家咧网上咧有个博人潮，早唔知咧， 唔系博人潮，系清算潮。 清算潮。 哇，四年前啊，芒果佬话要打趣我转头，博捻咗我个 Facebook 啦。 哇，你惨唔惨啊？ 吓、 啊，清算你喎，等于 唔系啊？依家有个仲劲啊，叫做黄天击杀榜啊！你一 Tony 出名排第一就死啊，真系。 系黄天击杀榜喎、 啊。系都知我温和系咪先？点会轮到我啊？ 所以我就问正一，因为我以上嗰啲人我冇佢 Facebook， 所以我答你。 唔系有啲有噶，我自己自行博咗，因为我唔中意呢种。 你清算咗佢， 我唔中意呢种人，即系坦白讲，即系你，即系我觉得咧，道亦有道嘅。你只要唔害死人、呃人钱，其实咧，我哋都只眼开只眼闭，因为咧，天下事你管唔晒咁多啊，通街都有人呃钱，系嘛？问题就系我哋所见到，喂，提醒下啲网友，你小心啲啦，唔好话我冇讲过，系嘛？因为我哋都喂帮咗好多人嘅呢几年嚟，成日啲人嗰啲鸠噏四出嚟话楼市冧，楼市冧。 哦，唔怪得知啦，近期某一个频道，嗰两个频道啊，啲 view 数大跌啦，啊，连晚报啲 view 数都大跌啦，原来就系你啊，你咁样炒爆人啊！我话你唔啱，你真系小心啲啊！ 我唔怕噶，我由一三年开始俾人恐吓完之后，我都唔知几放心啊！屌你老尾，我啊我都讲过啊，我自己撩鼻屎啊撩损咗啊，都系报警报验工伤啦、啊，跟住啲阿差佬问你有冇得罪人，有啊，黄毓民都唔知系咪佢整嘅，系咪啊？真系噶，你唔好望我行路，自己扑街喺地下，我一定话系芒果佬做噶，系咪先？喂，有证据噶嘛？佢自己喺网度讲咗两次嘛？咁我系咪到时如果我受咗伤，我系咪可以话同警察讲系佢啊？所以我好安全啊，一啲都唔惊。 最近期啲又话要揾你算账啦，系咯？ 冇，佢唔系话算账，佢一世都记得我。嗱，呢个咧 真噶，你最近期嗰、那个佢有话噶，迟啲揾你算账噶呢个。 哦，又揾我算账， 系啊，你冇听佢？ 喂，哎呀，屌、啊、你老母！老实讲，我唔怕佢啊。不如咁啊，你想点样算账法？我上门嚟揾你算账啊，不如你同我算账啊，唔紧要啊，我上门吓。随时我而家开埋个价码，你邀我上嚟，你易得到都得。嗱，你嗰时间我搭的士上嚟，系嘛？ 阿陈，你有得闲？大家4466讲电 话。系冇问题噶吓，分分钟到时我哋可能冰释前嫌咧，系咪先？啊，依个世界咩都有机会发生，系咪？咁到时咧，我哋就请芒果佬上嚟做节目，吓、啊。当然正面就嗌佢芒果佬咧，咁可能大家都好有亲切感系嘛？嗱，我又发明芒果佬吓，咁啊又亲一个发明品坐喺我面前，同大家做节目又几好咧系嘛？喂，咁啊呢段时间差唔多啦，今日又差唔多啦时间， 系啦， 咁啊唔打算加时，因为病本身唔系咁好状态啊，吓，咁啊我哋下星期再见啦吓， 拜拜， 拜拜。